谢回死了，谢池两年前有所耳闻。唉，四哥还是继承了家业。 没办法，二哥不在了，爹身体又不好，总得有人主持家事，十弟又还小。 还画画吗？ 少了。哎，你的生意还好？听丁青说你在这里开了家旗袍店。 还可以，糊糊口。薛丁青一直默不作声，心乱如麻，瞄到他的脚趾都觉得脸热，终于坐不住了，匆匆站起身来。 那婉之，我就先走了。 一起吃个饭吧。 不了，你们兄妹叙叙旧。 我送你。 别送了，别送了。 谢彻见他离去，才问谢池：“ 没记错的话，他是姓何吧？”“ 是。”“ 他现在做什么？” 准备去参军。 你们结婚了？ 还没有。谢彻了然，有些事情不好过问，毕竟妹妹已经这么大了，又向来有自己的主意。 你当年走了之后，他来找过你，闹得全镇都知道你和土匪好上了，把爹气得下不来床啊。 想象得到。 爹一口咬定你被陈谈了，几个姨娘妹妹也顺着说。他起初不信，拿着枪堵在门口，一个都不让出门。正好我不在家，回来的时候听说他没等到你，真去水里摸了好几天。我去找的时候，见他泡的皮都皱了。 谢池沉默了，心里涩涩的。 虽然出身不好，但是看得出来，他很喜欢你。 嗯。 那你呢？你怎么想？ 我也喜欢他。 也过去不少年了，没说要娶你啊。 我们才重逢不久，他最近就要走了。 女孩子家家的，还是要注重名声。 你又来谢家兴那一套了。 好吧，知道你不爱听，我就说说，你自己衡量。 嗯，我有数。 哎，他怎么不下来？ 总不能说他没衣服穿吧？他不太舒服，有点伤寒，我让他继续休息了。 睁眼说瞎话。 何峰拿衣服去晾晒，下面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。我带你去我的店里逛逛吧，顺便吃点东西。 好，那他呢？ 不用管他。何峰无聊地坐在床边，谢池去卫生间洗了洗，他站在门口看他。 你们要出去吃饭啊？ 对。 不带我啊？ 你光着去外面？ 可以啊，只要你不嫌丢人，让别人看看我女人多生猛，把自己男人啃成这样。 你在家待着吧，饿了自己出去吃东西，他跟你不熟，在一块儿反而显得尴尬。 我不尴尬。 别人没你这么厚脸皮。 你不怕回来见不到我呀？ 你不等我吗？ 求我。 滚吧。何峰刚要松开，谢池抱住他的胳膊，鼻尖碰了碰他的下巴。求你。何峰顿时有了感觉，拖着他的臀往前顶了一下。谢池正脱开，拿着毛巾揉他脸。别闹，我走了。 早点回来啊，等你。 谢池带谢彻去吃了顿饭，接着去了自己的店里待了小半天。谢彻提议晚饭叫上何峰，谢池打好几个电话回家都没有人接，想来何峰是出去了。他们俩刚要出去，薛丁青行色匆匆地赶过来。 什么事这么急？ 上海打起来了。 谢彻要回无锡，奈何没有车走，只好过夜的明天出发。仗打起来，饭还是要吃的，他们随意吃了口，谢彻跟着薛丁青去住下，谢池便赶着回家了。天没黑，屋里还亮堂着，可何风却不见了。谢池躺在床上看着窗帘发愣，一小时，三小时，五小时，他还是没有回来。说好了等我的，就算走了，起码告知一声吧。谢池躺在床上睡着了，鞋子还穿在脚上。晚上何风怕吵醒他，从阳台翻上来，找了条薄毯盖住他的肚子，悄悄躺在他的旁边看了他一宿。后半夜谢池醒了，睁开眼发现何风睡在旁边，他以为自己在做梦，狠狠呛了脸一下，疼得心寒，凑过去拦住他。何风被他抱醒，手掌托住他的后颈，吻了吻他的额头。 天还没亮，再睡会儿。 谢池没有质问他去哪里了，去做了什么，只是静静地抱着他。他一直没睡着，脑袋里一会儿装满了乱七八糟的幻想，一会儿又空得无法思考，唯有怀里温暖的身体是真实的。